月十五号星期二啊， 冇错， 星期二啊，对唔住啊，对唔住啊，呢个真系唔系我强项啊。 系咁啊，提提大家啦，而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4%嘅。提提大家，我哋一阵六点钟啊，将会有中游美 Yumi 嘅出现，系啦，已经系嚟到佢第三首嘅个人派台作品啦， 亦都系三度同 Tima 合作啦，即系会讲下佢嘅新歌 Y2K 还趁我魔呢首歌嘅制作过程啦，同时亦都。我哋送完卷轴之后咧，都有一个少少嘅空间咧，即系讲下哦，经历咗上年一个新人年之后啦，咁啊，究竟感觉系点？有啲咩人可能喺呢个时候会好想多谢咧？ 系，同埋谂翻转头，就是、对于佢自己嘅将来啦啊，有啲乜嘢愿望系想喺呢个时候去许一个愿咁样咧？ 冇错啊，可以一间留意六至七就会有 Yumi 嘅访问嘅。 Yeah， 咁啊，今日咧，我想啊。因为是今日 lunch time 嘅时候嘅一个感受嚟。 你有 lunch time 嘅咩？ 系咪好消耗？ 你唔系得 breakfast time 嘅样， 同埋 dinner 噶嘛？ 你嘅晏昼两点就系你嘅早餐。 冇错，呢个系一个好正常嘅习惯。咁试完，因为今日朝早出去新蒲岗个区嗰边，同女朋友出去有啲嘢要整啦。咁去到完成咗之后就食嘢啦，嗰个就早餐嚟嘅，即系正要做完嘢先食。咁啊食。嗰一餐就啱啱撞正係嗰邊，因為都多辦公室啦，係一個黃金嘅 lunch hour， 係 12:00嗰啲時間。平時啲時間咧，小弟啊醒咗都好咧，我都唔會去食嘢，因為我會避咗呢一啲 人潮啊，又 係啦，即係1:00打後就會食啦，因為啊轉咗一輪，大家食曬翻翻工啦，去翻辦公室，屋企樓下都係嘅，都多。觀塘區嘅朋友可能會過嚟呢邊食嘢 lunch time， 咁你嗰邊係多嘢食嘅， 我相信叫有啲唔同嘅嘢食下咁咯，又遠離少少嗰邊真係好繁忙嘅區。咁啊喺呢一個 lunch hour 當中，咁啊見到好多唔同嘅翻工嘅朋友，然後我就忍唔住同我女朋友講話，你知唔知作為一個翻工嘅人？每日最开心就系呢个 moment， 我同意啊。 跟住咧，佢会未必明白嘅，因为佢嘅工作一路以嚟都唔系 唔系定时， 即系似翻我哋而家做电台嗰种啦，即系可能你会翻 shift 啊，或者嗰啲有阵时你唔会 fix 死一个食饭时间嘅，虽然有，但系通常都会做紧嘢，就自己搵位。我得闲，我做完嘢过咗所谓嘅 三点几钟先有个空档啦，自己即刻拍一盒饭。 系啊，或者翻有时翻晏嘅话，可能夜晚个晚餐人哋一般我当六七点食，可能佢10食咁啊。 系， 举个例啦，呢种嘅工作嘅 pattern。 你做乜讲到你自己唔系咁样？ 其实我都系噶， 你自己都唔系一个打工仔嘅生活。 系啊，所以但系望住大家喺度排队嘅时候，你知哇放 lunch 拎住个银包嗰种感觉，我会形容啊，有一种回忆同埋有一种青春喺里边啊。 系， 虽然我知。对于你哋嚟讲，呢啲一啲都唔青春嘅感觉，但系呢一啲系我以前翻写字楼工，朝九晚七晚八嘅时候嘅一个回忆嚟。 O K， 嗰阵时因为我女朋友未必明白嘅，咁我就我都经历过一段时间，因为嗰阵时主要有三份工作会系最体会到嘅，即系第一份咧就系我 睇树 嗰份系啦，嗰份系最体会到嘅，因为。因为嗰阵时系喺港岛区翻工，咁其实嗰间公司规模大少少，所以放 lunch 嘅时候咧好开心嘅，因为你会同到其他 department 嘅同事一齐食饭， 系 自己个 team 咧计埋个 supervisor 可能系4人嘅啫 ，OK， 咁你有阵时未必每一餐饭都净系同佢哋食啦，佢哋有啲可能唔系日日出去嘅、 哦， 会带饭，咁 supervisor 未必喺度， 其他 department 有靓女， 系啦，嗰时其他 department 当中有一个人咧叫杨彤，不过嗰时我未识佢啦。即係好似訪問又講翻係相應啦。 石山街嘅楊， 石山街嘅楊同，當時我哋而家見翻面都話，點解嗰陣時跨部門食飯或者跨部門嘅公司活動，點解冇見到你嘅咧？其實嗰陣時係真係有機會咁樣搭上搭咧，係有機會會同到佢食飯嘅，但係真係冇。咁嗰時再加上比較多我哋男仔啦，咁嗰個 lunch time 係一個最開心嘅時間，大家一定會明白啦。翻工你日头咁做嘢啦，咁同埋你见嗰啲主要都系你直接工作有关系会见到嗰啲嘅。但你一去到放 lunch 嘅时候咧，就要同其他 department 嗰啲部门你可能唔会点样接触嘅。咁但系点解你即系我女朋友都好奇，咁点解你会即系 同啲 其他部 门 嘅人食咧？咁因为我自己部门里边嘅同事年资比我比较耐啲啦，咁我嗰阵时啱啱 fresh grad 啫嘛，咁佢已经透过喺公司一啲嘅可能某一啲project 接触过啦，或 者有啲共同興趣，傾開幾句偈，中意踩單車，又會認識咗啲朋友啦、嗯。甚至乎公司有啲聯誼活動，有時出去打保齡球，咁嗰啲你總有機會認識到其他department 嘅人，或者一啲我、哦、以前讀書嘅朋友，佢喺嗰個部門，咁大家食飯，哦，我嗰邊同你嗰邊嘅人咪 get 大家一齊多啲人出去食啦，咁樣、嗯、一行就每日都 十個人咁 樣，即係差唔多 八個人， 超難揾位啦，大家都明㗎， 明啊， 係啊，咁所以咧你就有機會，我一翻工頭幾日，你已經可以識到其他唔同部門嘅人，大家會啊你好啊，係啊，我讀啲咩，即大家會理解，咁然後每日食飯咧就係、是、可以傾一啲即係無關痛癢嘅，我一度同我女朋友解釋。食饭嘅时候，我哋倾嗰啲计咧， 千祈唔好讲公事， 真系好无谓噶。 吓， 系啊，所以你会明白嘅。譬如Made in Hong Kong 嗰个时段，佢嗰个节目嘅内容讲嘅嗰啲话题咧，其实都几啱系 lunch time。假如你系 一个大工仔， 打工仔喺公司食饭，开住收音机听嗰啲 topic 啊，嗰啲访问嘉宾嗰个气氛咧，其实好啱嗰种啊。 嗯。 咁我同啲同事都系傾咩呢，我、哦、近排有咩戲睇啦，如果鍾意踩單車嗰啲就哇近排呢架單車好靚啊，哇嗰、那個 pad 即係坐嗰個 pad 位呢，呢個係貴但係真係值得買， 咁算好有營養㗎啦， 即係有呢啲講下，有啲就講下八卦新聞啦，即係娛樂版講啲咩，你完全明白嗰個存在係喺邊度，因為你食飯你真係唔想講丁點兒嘅公事， 同埋想盡量個人放空啲，即係講一啲嘢係唔需要太過心思熟慮，係因為有時候呢，你就算同一間公司嘅同事，就算唔同 department 啦，你講一句嘢你真係會諗過度過呢句嘢應唔應該講㗎嘛，即係如果係喺個工作範疇之內呀， 系啊， 咁但系当你一离开一个工作范畴，你去讲一啲生活周边嘅嘢，你就可以放开少少，唔使用个脑咁多啊。 即系虽然你唔会避得晒，话100%唔讲公事就冇乜可能嘅，但系你嗰百分比会低啲嘅，同埋就系、是、嗰阵时工作唔系嗰种要成日度巧嗰种嘅，即系落手做比较多，咁所以变咗食饭嘅时间你真系可以摆低。即係譬如我哋而家我哋電台，譬如我同你食飯，同阿攝食飯嗰啲咁，你坐低間唔中，你都會講啊，諗下之後呢嚿嘢可以做啲乜嘢，會你點都 講啲認真嘢咯。 因為嗰一樣嘢係生活無時無刻佢都可以係一個 input。咁但係以前我工作性質就唔需要啦咁。咁其實係好懷念啊！跟住譬如以前翻另一份暑期工，中午嘅時候就翻社區中心，都係定時定候食飯咧，就會落去九龍灣嗰邊食。 正哦、 啊，係啊！ 哎，我點解冇撞過你嘅？我有一段時間都喺九龍灣。 九龍灣啊，咩淘大德福嗰邊，即係嗰啲商場啦、啊，咁、啊啊、樣。咁然後之前咪講話去九龍灣機鋪嘅，以前嗰個商場，就係嗰陣時同我年紀差唔多嘅同事就、啊、哇！我等間嗱嗱聲，是但買啲嘢，唔好坐低食，拎住。我哋过去机铺嗰边打正机咁样， 真系开心。 系啦，即系你就会透过呢，所以我就话点解呢一个 lunch time 一班人大家去个餐厅门口排队嗰种画面，系对于我嚟讲系一个回忆同埋青春就咁。 有一段时间咧， 都十年前， 我都系喺即系最早期啦，即系都未入呢一个行头咁啊。嗰阵时都喺中上环翻过几个月嘅一啲写字楼工作啦，因为后屘真系顶唔顺，所以走咗啦。咁但系嗰几个月咧，我系真系好感受到 lunch time 嘅重要性，就系因为当我翻朝九晚六嘅工作真係好悶嘅，極度悶嘅，即係對住個電腦不停做同一樣嘅工作嘅時候，你會發現由就嗰個感覺就好似有一個機械人轉返咗一個喺 lunch time 變返咗一個人嘅身份啦，跟住你知道完結咗呢個 lunch 之後，你又要變返一個機械人啦咁樣。咁喺嗰個 lunch 度呢，就會即係嗰陣時亦都有一啲即係年紀相近啲嘅同事， 通常都係食飯嗰堆， 即係飲下茶啊，食下啲或者可能係茶記都好啦，乜都好啊，總之食乜都好都開心嘅。跟住然後就我記得嗰陣時有一段時間咧，好興喺電話嗰度咧，係會大家喺度玩呢個猜猜畫畫。咁嗰陣時我哋就係喺 食飯嘅時候玩啦， 一路食飯一路玩電話嘅猜猜畫畫，就去聯誼即係同同事之間嘅感情咁樣。 都係㗎。 係啊，咁跟住有時可能就會約咯，可能係收咗工，咁今日可能大家都可以收得早嘅，咁不如喺附近嘅嗰陣時仲有唱 K 啦，仲有多 K 房啦，不如今晚係收工喺附近度嘅 K 房唱個 K 輕鬆下啦咁樣樣。咁啊，即係嗰個你會發現 lunch time 嘅重要性係好大，但係喺呢個放 lunch 嘅群組咧，你嗰個群組嘅選擇啊，即係有啲咩人喺度同唔喺度咧，其實係好重要嘅。 亦都係一個辦公室政治啊。 係啦，尤其當你啱啱新入一間公司嘅時候，你會發現啊，點解 有一啲人嘅出現嘅時候，就會少咗一啲人去食飯嘅咧？咁你嗰個 balance， 你會發現原來係好難攞嘅。 或者永遠你見到做嘢嘅時候咧，佢哋係一齊嘅，但係永遠食飯咧，嗰、那個譬如 A 同 B 你永遠得 A 唔會有 B。 係 呢個 group 係唔會叫 B 過嚟嘅。 但係嗰陣時因為初出茅廬，啱啱出嚟做嘢唔識呢啲嘢嘛，咁我就覺得大家食飯都 friendly， 大家都係食飯可以一個好好嘅聯誼時間，我就永遠係嗰啲傻豬豬咧，就去。约下 A 食饭，跟住又约埋啊，咁不如 B 都一齐啦，我哋都反正有位置啊，一齐食啦，开心啲啦咁样。跟住后屘我发现，原来俾人排挤嗰个就会系我咯，即系我就会呢个人约亲 A 食饭，约埋 B 都系唔好同佢食饭。 好危险啊！ 我就会开始发现有一啲时候就系我就会俾人排挤咗喺呢个食饭 group 以外。 系噶，所以你就算中意大饭悭钱都好咧，我觉得你入边特别翻一份新工咧，一开始咧， 真系要小心 噶。你要 join 下食饭先嘅，因为你要知道下嗰个势力分布图嘅格局。 好紧要， 即系你又好似三国演义咁啊！究竟艺术唔之间个关系系点啊？即系你唔会约刘备又约曹操一齐食饭，你真系死梗噶嘛？ 冇错， 你真的要知道嗰時候，譬如我，你唔好話去到大學畢業，真係叫正式出嚟做嘢。我諗我就算中午嘅時候咧，我都叫好早體會到啦。即係舉個例嗰時候，譬如我有個 supervisor， 咁你嚟到初頭，你梗係會認識佢啦。佢負責帶住你去了解嗰個辦公室周圍嘅環境。咁頭幾日食飯，一開始頭一個禮拜，你一定係跟住佢去話俾你聽，了解多啲。你好多問題可以問佢。咁然之後，因為個 supervisor 佢可能佢哋有翻 shift 唔同嘅人當值咁。咁隔咗一個禮拜之後咧，你就會發現當值嗰個中層人員啦，我稱為。換咗第二個人嘅時候咧，你出去食飯，其他同事嘅氣氛咧 就唔同， 係唔一樣。咁、 嗯、 我就嗰時就借啲即係會問一下啲差唔多年紀大嘅 part time 點解嘅咧？ 其實佢哋係 friend 唔 friend 嘅？點解啊？琴日同嗰個食飯，同今日同呢個食飯，聽日同另一個食飯，每一個人嗰個唔同咧咁。咁佢就會靜雞嘅，即係年紀差唔多咧，即係排除於呢一個升職之間嘅鬥爭之下，因為大家冇個利益關係嘛。 啱啊！ 咁你就會佢就會靜雞雞話俾你聽勢力分佈圖噶啦，即係佢咧係啦，嗰個做嘢啫。但係咧佢平時即係做嗰啲咩唔講咁多啦。但係總之大家對佢就淨係做嘢咯。咁呢啲好玩啲嘅，咁咪會 friend 啲 咯。 係啦，或者有啲同事你初頭見佢高級啲或者年長啲嘅個樣咧，好嚴肅，好驚。但原來食完飯落去之後，發現原來呢啲先係最受歡迎嘅。係、有一啲表面好 nice 嘅， 好 nice 嗰啲咧，嗰啲有時未必受歡迎。所以人不能夠貌相就係咁解。 啱啊！ 食飯真係好緊要，即係我哋呢一個我哋亞洲人對嗰個飯台嘅嗰個禮儀啊，嗰種政治咧，呢一樣嘢你係真係必須要踏入職場。如果你即係 fresh grad 而家即係揾咗工開始翻第一份 工 嗰啲咧，你真係我覺得真係要攝高針頭咧，學下呢一樣嘢嘅。而通常當然啦，有陣時咧食飯除咗講八卦嘢咧，另一種八卦講咩咧？就係、是、你公司嗰啲老細嘅壞話，就好似呢首歌嘅靈感都係咁嚟嘅。 能在我发誓，片言压止你估计。 待。其实我不细。 呢首歌嘅灵感啊，就系嚟自于佢诶食饭时候听到隔篱台嗰啲人咧放捻上嚟讲嗰啲话题啊，由 Gladys 李正君嘅苛刻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本港今年年中人口的临时数字为7498100人，较去年同期增加152000人，升幅2.1%。统计处话，人口上升主要由于期间录得174000个香港居民证移入，包括31000个单程证持有人的移入，以及143000个其他香港居民的证移入。而在同期内，人口录得22000人的自然减少，即是死亡多过出生。政府发言人话，本港的疫情防控措施在去年下半年开始稳步放宽，香港和内地和世界各地逐步恢复正常往来，令到不少在疫情期间留在外地的香港居民回香港，同时亦都有一些内地和海外人士透过各项计划移入香港。今日是第一个全国生态日，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主持特区政府的全国生态日启动礼，表示政府联同不同机构推出多项活动和优惠，包括免费开放绿色设施、举办讲座和安排导赏，绿在区区在各区办事处在积分兑换礼品，亦都会有折扣优惠。陈国基说，特区政府一直致力于三个范畴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包括加强保育大自然，等到出年完成法定程序之后，沙头角红花岭附近就会成为第25个郊野公园，在大屿山水域亦都将会有第8个海岸公园。政府正是研究在将来的北部都会区设立湿地公园。全国人大常委、立法会议员李慧琼在同一个活动话，希望生态日可以成为香港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和环保的重要宣传手段，引导市民逐步形成实践生态文明的良好习惯。环保署推出泳滩水质预报系统，就全港所有开放给公众游水的泳滩提供每日水质预测。数据每日朝早更新，市民即日起可以透过香港泳滩水质预报流动应用程式，或者环保署泳滩专题网站里面的泳滩水质预测专页，获取各泳滩最新的水质预测监测的资讯。为了令到市民更容易了解预测结果，指数参照现行的泳滩水质分级制度，分为一良好、二一般、三欠佳和四极差。当泳滩的预测结果是四极差的时候，市民应该考虑避免落水。海关侦破涉及入境旅客的体内藏毒案件，检获大约 1.5 公斤怀疑液态可卡因，估计市值大约170万。这个75岁的男子在刚刚过去的星期日由巴西圣保罗经埃塞俄比亚抵港，海关人员怀疑他体内藏有毒品，将他带到医院检查。截至今日下午，他在体内排出38袋共重大约 1.5 公斤的怀疑液态可卡因。被捕男子被暂控一项贩运危险药物罪名，听日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在天气方面，预测有一两阵骤雨，晚间大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29度。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骤雨较多同埋有雷暴。而家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ki 咧，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七咸道南去油麻地方向近理工大学嘅意外清咗场噶啦，一带只系多车，龙尾去到康庄道桥底。另外，青衣淡干山交汇处嘅意外都已经处理好，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嘅龙尾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暂时啦，收费广场一带比较多车。路面情况喺港岛，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车多繁忙噶，龙尾系接近纪元。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至到九龙塘会呢一段咧比较多车一啲。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去到果栏。另外，新界方面，屯門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啦，開始繁忙噶啦，車龍排到去兆麟苑。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油麻地嘅西貢街有工程，介乎廣東道至到渡船街嘅呢一段西貢街，臨時改為單向西行，向渡船街方向噶，揸車朋友要注意啦。最後要特別留意安全車速嘅位置有將南隧道出口去調景嶺、葵涌道馬嘉烈橋底去九龍、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龍、屯門公路油金頭去屯門、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去屯門、青嶼幹線小濠灣去機場。好啦，我哋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商场上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夜场《简言的夏冬》， 由万善饰演的女主角简言，高级商业调查师，果敢活泼，是夏冬的最佳拍档。父亲早年被指泄露商业机密，为查清真相，长大后立志成为公正的调查师。 国剧夜场《简言的夏冬》，星期一至五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夏天热辣辣，等我醒领五招扫走中暑危机。第一招，经常留意天气情况。第二招，着浅色通爽衣物，在户外戴阔边帽和担遮。第三招，饮足够的水。第四招，尽量留在有遮阴的地方，避免长时间暴晒。第五招，如果有中暑症状，就尽快求医啦。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初出道的时候佢都是一位少女歌手，但是今时今日已经成熟不少啊。Charlie XCX 来自 Barbie 的作品。电影咧中唔中意咧就见仁见智啦，但系里面呢一个原声大碟咧，每一首歌都系咧流行作品，每一首歌都上榜啊！呢个礼拜嘅推介之作 Charlie XCX Speed Drive。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一阶声音像荷尔，混沌或是音乐。听听几多青春故事，中仍未碎的纯粹，如呼吸声孤单的感性，来一首歌会有呼应。从相机扭开一刻，已抱紧谁未惯于城里奔波，换了一拍换首歌，累了走进电波中，就有歌注入这躯壳，沿路有声音为我点播下首歌，闹市跟发会穿梭，当作新伴我，随时亦听着歌，随时都听着歌，灵魂在酝酿，要你要我骚动，没 论远近接上一重大气电波，谁时代曲首播，灵魂亦放任有你无理摆动，谁话要互对耳朵服从，由得收音机速度音乐，由得咪高分速度音乐，由得广东歌速度音乐，哇哇哇哇，直接感觉 波城，你知唔知宇宙最强系点嘅？ 斌神，我唔知啦，不过你可以问下佢，因为宇宙最强甄子丹嘅女女甄子如 Jasmine 咧推出派台作品。 I think we have a problem, boy. 你让你现在在门外，不要以为我都看不出来。把全部都给了你 ，So now I think I probably 我等不到我要的对的。Deja vu, baby 什么都不知道为了不拆穿你 And all I gotta say is I don't know why this isn't working 怎么还伤心 Am I the fool I don't know why this isn't working If it's not me then It's gotta be you 已经创作好多唔同嘅作品啦，呢一首第一首派台歌咧，亦都系自己有份参与创作，同好多唔同音乐人合作去写一首作品，当中仲包括非常资深嘅监制啊，音乐人唐达嘅。听个 Jasmine 嘅歌，歌名叫 IDK。 Flying like your Jesus, got some coffee on the last bike. See me on the news, seeing something new. All I know is how to keep my cool, never overdue. Shouldn't interrupt tea time with my wife. Mind your business and be kind. Nothing to prove, I'm the best to my soul. They got nothing to lose, I keep breaking milestones. Look how I ball like Katie and Sonic, so smooth like criminal tactics of murder. It's all by my own. I sold a show, she still can't be my clone. I'm ready to be known.Catch me on a pinnacle. Is it made of fiction or a dope? Heard they call me gold. Eating on them cheese, just a man with a soul. Be humble and no place as you belong to. 老板那几个，奶奶在想起了。Back then, say you 搭上流行歌的顺风车。R.I.P. Could have been me, could be you if you don't move. Now being rude, if we ain't new, 远渡无数，谁留不住？Whoa. Bro's not gonna thank you for trying hard. Don't have to be so proud, cause you've been trying hard. Bro, why you flexing? Where you getting that from? We ain't even paid that well. Fucking need a bout, yo. We need a couple milestones, but is it good enough? Touch your heart, I don't think so. We're ready to blow up. So die, you die, oh, die, the pizza daddy's home. Dream big, lay low. Dream big, lay low. Dream big, lay low. Dream big, lay low. Me and my brother, we headline in Coachella. Me and my brother, we headline in Coachella. I wanna be someone you're looking up to. I wanna be someone that you keep you crowned. I wanna turn into someone that you love. Forget your loss, remember you keep moving. Steps you want to become someone you want. Text you, blow it up, all phone. Bring from my cell on airplane, all next to my skull. Yeah, I'm the prophet, make profits, we harvest, you know. Go on and on and on. Ega 嘅新歌啦，用到好多一啲 horror movie 元素。 Don't be scared, I'm gonna count to ten. 跟住来呢一首咧就日本风格重啲嘅。 So listen up, listen up, listen up, baby。 高手早晨早晨，啱啱先入班呀，规矩就得人，练习力度尽量贴近我。Keep it up, till you more and more. Let me tell you why they call me master. Every rap I do, I do it harder, faster. 作乐子分享心得，搵妈妈 join my class， 只需 feel free 饮杯茶。 Make it late. You know what they call me? Sensei, sensei. So listen up, listen up, listen up, baby. Sensei, sensei. Yeah, she the one, she the one, she the one, baby. Sensei, sensei. Oh, listen up, listen up, listen up, lady. 大口就炒，未食饭又尽有论尽就食猪脚。Yeah. Copy paste 极粗鲁，太快跟足就别做 fiddle。一粒真英子上次 in the flow。Free yourself, free yourself, free yourself, free yourself。 Listen up, listen up, listen up, baby. Sensei, sensei. Yeah, she the one, she the one, she the one, baby. Sensei, sensei. Oh, listen up, listen up, listen up, lady. Keep it cool. 嘅 Win Win 啊，中文名杨安妮，有佢第一首个人派台作品叫做 Sensei。佢嗰时话创作嘅时候都有一个 keyword 系要日本啊。而讲到日本风格咧，跟住落嚟呢一首都有浓浓嘅日本 J-pop feel 啊。嗰種嘅速度啦，嗰種用嘅聲，嗰種嘅陽光味。 跳脱如沒粒碎雪泥塵，散發曾有的白雪天真，就是望向天興奮。陽光燃了或金色一片雲，或太陽那光線降臨，埋伏過沉吻，無限耀眼，暖意為海風天上足夠，用最真的。发觉情绪起伏会长情或于牵引，雷电暴雨并发令身体都太绷紧，学会即使熟透也感恩，暴雨当中会过有多么兴奋，如你和我全裸忘我的谈一发别要担心，无论遇上好的天气差的天气亦同样向往，即使阴天我也能够发光，一身闪光无怨去闯，难路就算想跌倒我仍然能让我，追光那个方向总有天途，无视天中火放绽放，独有的是一般好看，要自创出好天气，要与好梦尽情地向往，天黑天光，哪怕情绪恐慌。 一于冲动，阳光最热烫，来吧做最光的主角，抬头来望我，最闪光的是释放，闪着光芒，营造天的晴朗绽放，一世的飘挂着浩瀚， 啱啱听过有 Sika 嘅派台作品叫《天气之女》。 随意冲，明天的不要留碎我，随心编写进承诺，跟我的梦多清楚，而追逼还有人了吗？要做最后一个，压轴一个，不够行货，无穷潜质的一个，这半途是难的我。与你像单结缘，做半天再去覆过留言，预备到千钟线终点，继续放心看好我，怎操纵时间，困境也可单臂力挽，要令你看眼，能多的有我随意痛，明天的不要来催我，随心编写进情我，跟我的量度清楚，随意冲，明天的不要来催我，随心编写进承诺，跟我的量度清楚，追逼很有人了吗？要做最后一个，压轴一个，不够看货，无穷潜质的一个，奇迹般告知人的我。 无论天气好定系坏都好呢，今日天气嘅控制唔到，你可以控制到嘅就系自己，唔单止控制自己嘅心情、自己嘅情绪，仲有控制自己嘅时间。听我啲嘅健身歌，时间管理大师。 到到九四五八八，如开始放松一下。数解构这只 single 有乜转化 ？Fast， 我飞起 ，Chorus， 又要击中你，听到 Breathe， 心里翻滚一下，只想起你。 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响，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 声。 就来用甜蜜内容 刺激你耳朵， 一下子就笃上。 暗交幻象， 心打打打打打打的我们，转身转身 ，FM 94.8， 嘉宾话咁快已经度过咗佢嘅新人年，真系睇住佢大啊！ 系啊，斌神呢段时间佢应该有好多人想多谢，所以今日俾机会佢啊！我哋送呢句俾佢听住咯， 尽在不言中有美。 唔知佢有冇啲咩说话想同我哋呢两位 uncle 讲嘅咧？ 我哋苏动音乐嘉宾系有 Yumi 钟柔美哈， Yumi 你好啊！嗱、 啊， 我哋今日咧又有一个新嘅卷轴送俾你啦，计埋今次应该第三卷啦。嗱，亦都因为真系见证住 Yumi 即系由第一首歌到而家、即系已经过咗呢、這个即系完整地完成咗佢新人年嘅任务啦，所以咧我哋今次送俾你呢一句咧就系、是、咁样嘅、 啊， 就系、是、啊。 尽在不言中有美， 系啦，即系同呢个新人年有咩关系？因为我深信咧，其实即系一个歌手，其实好珍贵嘅第一年去出歌啦，即系经历咗好多嘢啦。其实应该今年完成咗自己嘅第一年任务之后，应该心入边会有好多嘢想讲啦，可能同 想多谢啊， 系啊，想多谢 fans 啦，想多谢身边嘅同事啦，想多谢监制啦，即系可能有好多说话，好多对象都想同你讲嘅。首先今日咧呢、這个头半小时交呢个时间俾你啦吓、即系喺即系过去呢段时间，其实有冇话完成咗几首作品？最想同边一个人去讲一啲说话先嘅？第一个对象 好多 系、 哦。超多喎、 啊，唔緊要，我哋有時間 可以慢慢 咗俾你慢慢講。 最你首先最第一下彈到出嚟先嘅， 最 通常係咪屋企人咧？ 係啦，屋企人 係， 因為即係都係有佢哋嘅支持，先至有即係俾到嗰種動力我去即係做好自己咁樣，所以最緊要係屋企人咯、所以我想多謝我屋企人啦，同埋。多謝我家人怎麼說呢，因為我家人都很喜歡音樂，他們呢就即是怎麼說呢，即是他們那種 支持 支持啦，同埋佢哋中意嗰种音乐系，即系交咗俾我咁样啦，所以好多谢佢哋。 咁、其实喺呢一年里边，佢哋即系所喺你身边扮演嗰个角色系点样样？即系嗰种系会得闲就会煲下汤俾你饮啊，或者会关心下你嗰种啊，定系嗰啲即系默默支持嗰种？佢哋系边一类型多啲噶？ 其实。咩都有啲嘅，但係即係最主要都係我媽咪就主要都係每一次出嘅 event 啊活動啊，其實佢無時無刻都會喺我隔離，即係係囉，同埋佢係又可能幫我拎嘢啦，又幫我拎住啲衫啊化妝等等啊，即係所有嘢佢都喺我隔離咁樣囉，所以最辛苦嗰个都系我妈咪咯， 阿姨最伟大，好嘢。 系啊，同埋尤其是即系佢咧，系可能等嘅时间仲攰啊，即系有时可能等我做嘢或者等我拍嘢，佢都可能等咗全日咁样，但系其实佢都好攰，所以辛苦晒佢。 谂啲嘢慰劳下佢咯。 系啊，同埋第一年咧，即系突然改变咗整个生活模式啊嘛，即系可能以往就系放到学放咗学就翻屋企噶嘛，可能食饭睇电视瞓觉咁。咁但系到今年即系嗰个工作好忙碌，同时间又要应付学业，即系可能好多时候做嘢做到好夜，会 會唔會話呢個生活上同屋企人相處嘅節奏啊，可能同媽咪相處嘅節奏啊，或者見面嘅時間啊，會改變又會少咗，唔係咁慣？ 反而又冇乜點樣改，因為其實我由細到大都即係媽咪，我同媽咪都好 close 嘅，咁無時無刻即係佢都會喺我隔離啦。咁無論屋企啊、做嘢啊、翻學、放學，即係我都會見到佢，所以係冇乜點樣變嘅，係咯。 咁啊，媽咪之外啦，跟住係啦，仲有嘢，跟住有邊一個 第二個諗到嘅？ 我會多謝我朋友咯，係啦，因為始終朋友即係佢哋可能。我有啲朋友啦，都系可能有小学识嘅，或者甚至乎系中学识，或者系见到我可能由未入呢个圈之前，到依家我系又有自己嘅个人单曲，而且都即系都有啲成就咁样，所以其实佢哋都好支持我，同埋我即系都好开心有佢哋嘅支持咯，因为即系唔系。可能在学校入边啦，唔系个个人都会中意你噶嘛，或者唔系个个人都会即系好即系对我好好啊，或者系咯。但系我有我啲 friend， 同埋佢哋都等我开心，我都开心，所以好多谢佢哋。 友谊嘅小船仍然都系未翻，仍然都好咁航行紧，系嘛？ 每次你有新歌或者你有出 show 嗰啲，佢哋都会好俾心机帮手 share 嗰啲人。 系噶，唔系佢哋。嗱，佢哋咧又唔系真系share 俾好多人，但系佢话啊，我有听啊，即系我哋会倾咯，同埋佢哋都会即系俾啲意见我，咁我又中意听，咁就系咯，就 feel 到咦，佢哋都有留意我，咁多谢你哋留意我啦。 通常朋友俾你嘅意见会系赞嘅多啲啊，定还是可能佢有时都会笑下 笑 或者 都笑都多嘅，所以我自己都会开心咯，系、 okay. 啦，所以我就系咯。 当然真心 friend 就可以讲呢啲嘢， 系啦， 咁啊朋友亦都紧要啦。咁跟住之后啦， 哇好多，可唔可以唔好用词序？可唔可以系 唔使用词序？ 好啊，好啊，系啊，即系冇高低之分， 冇高低之分嘅，系， 只不过逐班多谢咁解。 多谢我一班锡我嘅 fans 咯，系啦，因为。点讲？因为其实我未入呢个娱乐圈之前，我系唔知道 fans 呢样嘢，即系我以为系可能系真系喺屋企，即系可能睇电话见到哇好，即系中意你咁样，但系我真系唔知道 fans 嘅即系实质嘅嘢就系、是。哦、原來是真的會現場過來支持你啊，是會儲低你的yes 卡啊，或者想要你簽名啊咁樣。我是冇啦，我真係我唔知道啦。咁我入咗行之後啦，我就有好多好多 fans， 咁佢哋都非常之好，即係非常之熱情咁樣，都有係咁IG 我啦，同埋係咁即係 DM 我啦，都有同我講鍾意你啊，支持你，即係嗰種感覺我係未試過，所以我就好點講，好感恩囉、 啊。同埋我覺得好神奇啊，即係我自己有一啲 fans。 係啊，我覺得好神奇啊，我唔知道咩嚟㗎，一開頭即係咩嚟個 fans 嚇、啊，即係可能即係我鍾意一個女團咁樣，即係咁樣 fans 啦，鍾意睇佢哋啦，但係而唔係去儲佢哋啲嘢啊等等，所以我就。系咯，同埋好辛，即系辛苦晒佢哋，因为可能一啲嘅商场嘅活动啊，或者系甚至乎我会出席嘅活动，佢哋都会喺度，即系佢哋都会喺度举牌啊，支持我啊，喺度想同我影相，咁我都开心嘅见到佢哋，咁系咯， 即系可以即系叫兜口兜面见到，唔系净系嗰个 comment 或者个 like 咁简单咯、 啊，所以呢一样嘢就系好想多谢我。 有冇佢哋做过一啲嘅嘢或者系啦？或者可能同你讲过嘅嘢，你好记得噶。 其实好多、哦嗯，不如讲佢哋做嘅嘢啦。咁我最近咧就喺尖沙咀就类似有一个灯箱啦。咁我知道咧，即系嗰个灯箱 是用不少钱的，那我知道他们都为了我就都付出了不少啦，所以我就即系我好心痛咯，即系我觉得，唉，大家唔应该用咁多钱去做，即系你哋支持我咁样，即系见到我咁样就够咯，即系我觉得，唉，即系我会见到佢哋用咁多钱去俾我睇到佢哋支持我呢种感觉就好好难忘， 系即系会开心，但同时又觉得有啲唔好意思咁 啊，但系即系。但是这种同即是这种这样的情况出现，我都会即是有那种动力去跟自己说，即是啊做好自己，即是不要令到他们觉得我是浪费了的，所以我就有那种动力去冲。 出多啲歌啦，系嘛？所以 就要等公司安排啦。 系 ，OK， 咁好啦，即系 fans， 跟住然后屋企人又有啦，即系好多朋友又有啦。仲有冇即系可能一啲可能工作上又会系、 啊、 即系成日会见到嘅一啲人都会想同佢哋讲啲咩咁？ 我就好想系趁呢个机会啦，好想多谢我哋啲即系经理人咯。因为其实他们都很辛苦，即是可能大家在即是面即是在我即是怎么说呢，在眼前见不到即是他们那种辛苦，但是即是他们都做了很多事啦，又要准备衣服啊，准备安排一些 schedule， 跟住又要好早起身啊，跟住又可能 佢戴耳机听到， 跟住有时即系大家会见唔到，但系即系佢哋都系做咗好多嘢咯， 系即系去安排无论访问啊各样嘢啊， 所有嘢都系佢哋安排，咁其实系背后嘅嘢咧就系、是、一啲嘅。经理人，所以辛苦晒，多谢喺现场嘅 BY 啦，跟住多谢Carmen 姐姐啦、Emily 姐姐啦、Candy 姐姐啦，仲有我惊讲漏啊，Candy 姐姐啦，仲有 Money 姐姐啦，我暂时记得系咁多咯，系啦，但系即系多谢佢哋咯。 仲有好多同事啦，咁样 系啦，同事 唔紧要，第时赚到钱嘅时候，咪买下啲嘢食啊，买 figure 啊，送俾 哇，咁我冇啦，我惊同佢撞款，即系我可能 我可能佢有啦，系嘛， 系啦，跟住我就唉，咁就嘥啦，唔紧要，系咯， 咁其实喺即系呢一年里边，头先讲嘅都系一啲遇到嘅人啦，咁仲有就系音乐上面合作嘅。一啲可能前輩啊，或者音樂人啊嗰啲，嚇嗰、那個那個感覺係點樣樣咧？即係特別譬如 T.M. 同你合作嘅特別多嘅時候， 我覺得好神奇，尤其是即係我自己嘅單曲啦，連續三首歌都係 T.M. 監製，咁我覺得係緣分，因為即係冇諗過。其实我讲真的，我自己嗰三首歌咧，我系好中意，即系我系拣唔到啦，而且佢系真系捉到我想要嘅嘢，同埋而且公司都即系我觉得都安排得几好，因为跳唱啦、啊，跟住我又有留意，即系都我都有留意到天妈监制嘅作品啦、啊，而且都系。我会喜欢的东西同埋我会想去试的东西，所以一次又一次都是 team 啊，但是同时间都都有给一些不同的挑战我的，所以开心，但是同时间都要去突破自己咯。 嗯，是。但係好老實講啦，即係完成咗今年成年嘅工作之後，即係我深信你自己咧都成長咗好多嘅好多方面。有冇一啲説話其實係都可以同自己去講、即係有啲説話、我原來都幾叻啊！呢一年都做咗好多嘢咯，咁樣 即係讚自己， 讚下自己， 千祈唔好覺得怕醜。因為我哋成日都好少讚自己， 哇！ 或者欣賞自己嘅嘢， 哇！ 你覺得自己邊一方面係進步咗？其實。 我觉得自己进步咗嘅就係、是、时间管理咯、即係讲返一开头啦，即係比赛嘅时候，即係我係经历过最难嘅时候，就係、是、我嘅成绩就一路跌啦、因为即係嗰陣時係可能好似中四定中三，我唔記得咗啦，但係差唔多啦。跟住我就因為我要 比賽啦，我又要 keep 住做嘢，跟住又要 keep 住翻學，咁我就未慣嗰種節奏咯，即係我知道啊。我又好似又要做嘢啦，但系、我又要考试，咁我就即系好点讲咧，即系好似好散咯、个人，跟住搞到自己系唔知道应该做啲咩好，但系我依家就慢慢识得点样去处理，同埋揾到自己舒服嘅方法咯，所以我就觉得越做越好，同埋。即系我觉得系证明得到嘅，即系尤其是我喺最近咧，我喺学校我就成绩都对我嗱对我嚟讲我就 O K 嘅，即系都唔错。我要保持谦虚。 对屋企嚟讲 O 唔 O K 啊？即系屋企系咪都觉得 O K？O K 嘅系啦，我就咧成绩我就攞全班第一。 哇！好謙虛喎， 真係好謙虛， 真係好。 我直情感受到嗰份謙虛啊！ 點樣可以咁忙底下仲攞到第一啊？ 所以其實我係由一路跌緊，但係慢慢去進步。所以其實我就真係覺得即係努力啦，同埋。真系揾到一个舒服嘅方法，系会真系证明得到出嚟嘅。 我想问咧，你作为一个咁谦虚嘅学生咧，嗰时咧系咪由第一跌咗落去第三四，跟住而家上翻第一？ 唔系噶， 第二啫， 唔系啊， 第二啫。 我上学期我攞咗第二咯，我冇同大家讲，但系我今次中五嘅年尾我就攞咗第一。 第一， 哇！ 因为成绩对我嚟讲好重要啊嘛，同埋我觉得即系、搞唔掂啊，成绩喺度跌咁样，即系。我又觉得学业是为是即系我又觉得学业为重，咁我就觉得唔应该咁样系咁跌落去咯，所以就要 keep 翻。 所有嘢都好顺利啊 ，OK 噶。 不如许个愿啦，而家趁咁好嘅状况，许一个 愿。我未生日喎。 今年即系 我哋呢度好靓 噶，我哋呢个有个骚动许愿池啊， 系啊，久唔久会出现叫骚动许愿池， 系啊， 通常都会有啲 artist 都会 讲完就成真噶， 假牌就会成真噶， 系啊，系啊，系啊，好啦， 而家你许个愿啦，可以。 有冇话佢咩嘢？ 乜都得， 冇所谓噶。 我唔知道，我谂唔到啊！你突然之间叫我许个愿，许一个啫。 留翻俾你，留翻下次啦，留翻你下次。 唔好，我好快，我好快谂。 好，俾你谂。 都系嗰句啦，即系keep 住做好自己啦，跟住希望自己都唔好谂咁多啦，开心啲啦，即系。讲真的，我自己即系点讲咧？即系我自己又中意读书，我自己又中意即系一路 keep 住唱歌跳舞，咁希望我两样嘢都可以 keep 住一起做啦。咁系咯，哦系啊，哦 OK， 我谂到啦，我想去一个愿就系、是、我希望可以读上到大学啦。 OK， 最直接简单直接呢、這个。 你想读咩课啊？ 我想读工商啊。 哦， 系啊。因为我唔知道我系对呢一样嘢好有兴趣，同埋我而家升中六啦，好快就要面对好多好多嘢，所以就希望啦，希望 OK 啦。 OK 嘅，你嘅成绩应该考到嘅 BBA 啊，冇问题 BBA OK 谂住佢许愿池，嗱到时佢入得到咧就嚟啦。 下年放榜嘅时候，我就会问翻你啦。 哇 ，OK。 跟住然后如果得咗嘅话，我就会话系我哋领。 我会留住呢条声带，到时会播翻。 OK， 好啊。 好大压力啊，即刻。 那次在派对初见，对看你眼里光线，闪烁如停留一片。悄悄着中了几箭，心动持续了一年。None of them could ever catch my eye. 我只叫哭笑等你开解。捉到只想被破坏，呼吸考验我心态，掌控 今日嘉宾 Yumi 对上一首派台作品，歌名叫 Wanna Be Close To You。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本港今年年中人口的临时数字为7498100人，较去年同期增加152000人，升幅2.1%。统计处话，人口上升主要由于期间录得174000个香港居民证移入，包括31000个单程证持有人的移入，以及143000个其他香港居民的证移入。而在同期内，人口录得22000人的自然减少，即是死亡多过出生。政府發言人話：本港的疫情防控措施在去年下半年開始穩步放寬，香港和內地和世界各地逐步恢復正常往來，令到不少在疫情期間留在外地的香港居民返回香港，同時亦都有一些內地和海外人士透過各項計劃移入香港。今日是第一個全國生態日，政務司司長陳國基主持特區政府的全國生態日啟動禮，表示政府聯同不同機構推出多項活動和優惠，包括免費開放綠色設施、舉辦講座和安排導賞等。陳國基說，特區政府一直致力於三個範疇推進生態文明建設，包括加強保育大自然，等待出年完成法定程序之後，沙頭角紅花嶺附近就會成為第25個郊野公園，在大嶼山水域亦都將會有第8個海岸公園。政府亦都正係研究在將來的北部都會區設立濕地公園。海關偵破涉及入境旅客的體內藏毒案件，檢獲大約 1.5 公斤懷疑液態可卡因，估計市值大約170萬。這個75歲的男子在剛剛過去的星期日由巴西聖保羅經埃塞俄比亞抵港，海關人員懷疑他體內藏有毒品，將他帶到醫院檢查。截至今日下午，他從體內排出38袋一共重大約 1.5 公斤的懷疑液態可卡因。被捕男子被暫控一項犯運危險藥物罪名，明日在西九龍裁判法院提堂。在天气方面，预测有一两阵骤雨，晚间大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29度。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日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骤雨较多同埋有雷暴。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提提大家，七咸道北去观塘方向，近住何文田港铁站有宗交通意外，部分嘅行车线受阻，龙尾排到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 之后再同大家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去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排到去税务大楼，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就去到香港仔隧道嘅管道中间。红隧嘅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尖沙咀方向两边新楼街，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东港中心，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排到映月台，龙翔道西行去狮隧就去到天马苑，大老山隧道嘅九龙入口而家排到去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九龙区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慢车龙尾怡安阁，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嘅车龙排到去太子道东近油站，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车龙排到去创资中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栋楼都成几十年，要执执佢啦，但系好伤荷包。 政府经已推出第三轮楼宇更新大行动 2.0， 有成几万蚊资助俾自住业主做维修，仲有第三轮消防安全改善工程资助计划，资助法团最多六成工程同顾问费。 而家至9月30号可以网上邮寄或亲身提交申请表， 打市建局热线3188-1188问下先。 国剧830，风吹半夏。 如果你哋四个都唔认罪，但系国启东认罪，同时法院又判定我哋走私罪成立，我哋就会因为唔认罪而面临更重嘅处罚同量刑。 喺走私案终审开庭，半夏佢哋四个人究竟会点决定呢？ 国剧830，风吹半夏，同星期一至五晚8:35，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电器闩咗，水费电费交咗，可以放心去旅行咯。 咪住，仲有啲好重要嘅嘢，你好似未 mark 低。 系， 选举事务处已经发表咗2023年临时选民登记册同埋取消登记名单。记得在8月25号或者之前上 vr.gov.hk 或者打选举事务处热线2891-1001，核实自己的登记资料是不是正确，还可以 check 埋所属的新区议会地方选区添。 唔 mark 啦，而家即刻做啦！ 香港电台选举事务处联合制作。 在时代交错的歌，可以就只不过你我，人生的可以不需要很多。Music is what we're living for。 言中有美， 咁我哋苏颂音乐嘉宾咧，继续有 Yumi 中有美啦。咁啊，回顾咗自己新一年之后咧，咁今日咧，我哋有你嘅新歌啦，咁啊就系 Y2K 还衬我魔嘅，咁我同阿斌咧都会估下呢首新歌，我哋听完之后有啲谂法，咁啊再交俾你揭晓嘅。 系，咁啊我估先啦，因为今次咧其实Y2K 还衬我魔咧已经第三次同 Team 啊去合作啦，即系监制方面。咁啊其实头两首嘅作品，我觉得 Yumi 都系相对上一个比较sweet sweet 啲嘅女孩子嘅个声音嚟嘅，喺嗰个演绎上边。但系今次呢一首歌咧，要多翻少少调皮啦。可能多翻少少反叛添啦，咁可能我覺得喺嗰個用聲上，即係Tima都會想同你試多啲 同以往唔同嘅聲音啊，不如 Umi 試下唔同嘅聲，點樣可以跳皮多少少啊？可以曳多啲啲咧，咁樣樣去用呢一個嘅方式去演繹呢一首嘅作品咁嘅。 係，我想估嘅都係類近嘅，就係、是、應該都係天馬可能同你去講呢一首歌嘅時候嗰、那個狀態咧，都係跳皮呢兩個字。咁但係我個原因，我係覺得因為呢一首歌，可能你哋去揀選嘅時候，都係因為俾佢嗰個音樂底嗰個 beat 咧，即係俾佢吸引咗。因為佢嗰啲好以前 boom bap 嗰種嗰啲 boom b boom boom boom b 呢啲咧，即係呢個就好彈跳啦。相對於之前嘅 beat 又唔同。咁所以我覺得呢個係呢個音樂底嘅原因，去令到即係會出現咗嗰個 keyboard 手跳皮啲，係啦，即係活潑啲嘅呢一首歌係咁樣。 大家都係環繞住呢個嘅題材，到底當時啊監製 Tim 係同你講咗啲咩呢？ 其實咧呢個題材咧，我哋都即係我啦，同 Tim 啊，同埋經理人都有傾嘅，即係會呢首歌應該要講啲咩咧？咁其實點解 Y2K 咧？咁最近又興翻 Y2K 啦。 就是、你冇經歷過噶嘛？其實你出世嘅時候， 出世 已經係個尾啦，已經係個尾啦。 係啊，所以我就喺呢首歌入邊，我就都有發表自己，即係點樣睇 Y2K 啊，同埋係加咗自己嘅一啲嘅態度啊，一啲嘅諗法啊、思想等等咯。所以其實我覺得都好嘅，即係。又即系点讲咧？又贴翻而家兴嘅嘢啦，同埋我又可以即系同大家讲我点样去谂咯。同埋今次其实呢首歌系有比较有多啲 attitude 啲嘅，即系比较自己啲嘅，所以我就都中意嘅。因为点讲？我之前嗰两首咧都系咯，好似你咁讲啦，就比较 sweet 啲嘅，比较少女啲嘅，但系呢首歌咧，今次咧就比较酷啲啦，比较型格少少啦，同埋即系节奏上都比较强啲嘅，所以就系咯。 而家歌词就会见到，譬如朱琳佢再可能大家一齐倾完嘅时候，有咗嗰样嘢化成，而家睇到噶啦。咁嗰阵时，譬如去大家坐埋倾嘅时候，嗰时又会有倾过一啲你自己点样嘅一啲咩睇法，系咪即系例如对 trend 呢一样嘢啊？对于即系各样呢啲，你点睇？系咪嗰时就系讲咗呢啲咧？ 其实冇啊，但系即系我收到啲词嘅时候咧，我都即系都有去系咁读几次、读几次、读几次，因为其实系自己嘅歌咯，而即系我唔系唱翻人哋嘅歌，系要唱翻自己嘅 version。咁我睇到，咦，又即系我唔知系咪因为连续三次即系同 Tim 啊监制一齐合作啦，咁佢可能知道我。知道可能睇得出我嘅性格，或者知道我有啲咩嘅不足，或者甚至乎知道我嘅内心系点样谂嘅。咁其实佢今次呢首歌又真系写得几贴下，即系佢系就即系佢系真系好似我咯。咁我就见到份词啊 ，OK 冇问题啊。 咁你自己对 Y2K 个睇法系点样？ 个理解 你自己觉得？ 我自己觉得好靓，好神奇啊！即系尤其是作为一个女仔啦，咁喺衣着上面啊，我就觉得哇，真系好 Y2K 啊！咁我又未试过，咁我就趁有呢个机会，咁我就去试下咯，去跳出自己嘅 comfort zone 咯，所以就我觉得系一样新嘅嘢，同埋系咯，今次我呢首歌 Y2K 还衬我，我都好想带一个好重要嘅信息俾大家，就系即系唔好因为潮流而跟住去做咯，系啦，因为系咯，因为都知道即系需要拥有自己嘅创意啊，自己嘅想象力，再去找回自己适合的一套，所以不要因为潮流就被那个框框框死住自己咯。这个就是最重要的 message。 但有没有一些呢，即可能Y2K 很signature， 即很代表性的一些物品，你发现原来自己曾几何时都拥有过？ 拥有过， 即系类似可能好兴嗰啲数码相机咧，仲要系最 low 旧嗰只 旧 或者 好细部 New Jeans 啊 ，G 六 G 四百嗰啲咧，或者可能系其他 冇啊 食发机 啊 嗰啲， 冇啊冇啊， 都冇经历。 我 貼紙相咯，算唔算？ 你有影過貼紙相嘅？你經歷過嗰個年代？ 唔係啊，我冇。而家係興翻啫，即係 有影咩？ 即係依家係唔係？即系而家系我中学时代兴翻嘅嘢咯， 哦，即系都仲有喺度嘅， 我以为冇咗好耐。 唔系啊，唉，嗰啲我哋称为叫贴纸相，但系唔系真系贴纸相嚟嘅，系一条条 嘅。哦，即系唔 get 啊？ 唔系出去贴纸相铺度影嘅。 我唔识讲啊，唉，总之。 但都系喺边度影啊？咁系。 喺旺角。 系即系哦，即系都有个铺头，有部机，但佢出嚟嗰个唔系贴纸， 唔系贴，系啦，系啦，系啦，系啦，系啦， 系咪仲有得拣加？即系影完可以加？ 冇啊，冇啊， 嗰个 已经冇噶。 我知啊，我知啊，嗰啲证件相机啊，应该系唔系？真系而家嗰啲证件相机咧，系有一啲 filter 俾你拣噶。 系啊，系啊，系类似啦，类似佢嗰种啦。 但系系咪即系都系 hit 嘅？即系呢一样嘢算唔算系 hit 嘅？系咯，跟住有啲咩咧？我唔知喎， 不過冇 MP3 機嗰啲 ，MP3 冇依家，有部電話唔會用。 因為我拍 MV， 我有部機，我唔知咩嚟嘅，但我覺得好神奇。 係，咁你有冇問其實係咩嘢嚟？ 唔係，我最後有問啦，但我真係覺得好靚，即係我又可以睇住嗰個碟喺度即係嗰個帶係咁喐啦，跟住又可以撳去 stop， 又可以撳去。 其實大機啊， 其實大機。 係啊，係啊，係啊。 同埋佢 覺得好神奇啊！ 你聽到即係咁樣噶嘛？同埋佢撳落去個聲好正噶嘛？ 係啊，我覺得。 我聽到佢哋去影。形容呢一啲我經常會用嘅物品咧， 係噶，你成 嗰個形容咧，我覺得好神奇。 我都係聽我爸爸媽媽講，我先知嘅。係咧，因為我見之前你都拍咗一條片，就係去機鋪嗰啲係冇去過噶嘛？你 啊，冇去過， 第一次， 第一次啊！即係我去即係機對。即系机铺对我嚟讲，即系我嘅印象就系、是、好坏嘅 龙蛇混杂 系啦， 系啦， 跟住哇，我入咗去，哇，我冇谂过咁大声嘅喎，啲机即系哇，真系好嘈咯。跟住我就唔系几中意，但系我跟住我记得咧，我入去嘅时候啦，跟住嗰个工作人员佢话咪住。你十六岁未啊？咁样 开心事嘅呢啲开心事。 跟住我隔篱左右去倾你，哇，十六岁啊， 啱啱够啦， 系啊，啱啱够啦。跟住我就入得去啦，系啦。跟住我就我唔知道，我觉得好神奇啊！即系见到嗰啲，即系 都冇乜幻想过自己会入呢啲地方，应该 系啦。同埋即系我以为系点讲咧？即系佢，因为我自己好中意去即系我中意我细个中意去玩，但系我后来发觉，咦，原来机铺系即系冒险乐园嘅大人版嚟嘅，所以我就觉得有少少兴趣，有啲想翻去添，咁睇下有冇机会。 咁嗰次有冇试玩咗边部机啊？ 揸车啊， 系文字啲嗰个嘛？ 系啊系，同埋揿考咩反应嗰个，我唔知咩嚟嘅。我觉得嗱，我觉得咧嗰个就对我嚟讲有啲啲无聊嘅，但系都好玩嘅。 即系 考反 应嗰个 系啦。咁跟住我自己又我中意即系我对揸车有兴趣嘅，所以我就好中意玩揸车。 哦，嗰部劲啊！嗰部你記唔得嗰部有冇寫係第幾代咁樣？ 係啊 ，BY 有冇留意？ 經理人喺隔離嘅，因為經理人好熟嘅呢啲，係 啊， 係啊，經理人有冇教你玩啊？ 有，佢仲教埋我哋點樣點咩？ 轉彎啊！ 係啊，唔係冇轉彎，呢啲都係靠自己 嘅。因為好經典嗰時，啲人就會擺低一蚊就跟機啊。 而家唔係一蚊啊， 幾錢 係？而家好似六蚊一鋪係 哇，咁貴嘅。 不過你嗰時唔係一蚊一鋪，係一蚊擺低喺度就排隊。 哦，係啊，係佢有講嘅，即係要一沓一沓咁樣，即係俾人知道 有人排緊 隊啊，六蚊一鋪啊，哇，好貴啊，而家物價飆升啊，連玩啲人打機都要貴， 都好玩嘅，即係呢啲係我又唔知道未經歷嘅 Y2K， 係， 所以透過呢隻歌或者成個即係可能呢個過程去拍一啲唔同嘅片嘅時候，又體驗咗好多新對你嚟講好新嘅嘢啦，對於我嚟講就係好耐年前嘅嘢啦，咁但係至於今次即係喺個排舞嘅方面，系咪即系自己都有花少少心机落去谂下啊？嗰、那个即系既然呢首歌都好似头先波盛话斋，都几跳脱嘅一只歌嚟嘅噃，系咪嗰个舞蹈上都要排得再同之前唔同啲咧？咁样， 其实 我想都是的，因为其实今次这首歌的节奏感都比较强一点，还有其实除了 Team 监制之外，在 MV 里面的其他制作团队，即包括拍摄的导演啊，还有这个的排舞老师啊，其实是跟我之前都不同的，还有服装师啊等等。咁今次排舞啦，咁就揾咗彭彭。咁我咧就，因为我咧点讲，我系好中意留意，即系我嗱讲直接，我好中意 stalk 一啲嘅，即系识跳舞嘅人嘅，同埋我即系同埋我同彭彭排舞老师啦。咁我哋就之前合作过一次，即系系好短时间，即系。星夢一二一起跳的舞啦，咁我嗰陣時又未同佢即係有點樣，即係冇乜接觸咁樣，即係又未傾過偈咁樣。但係我即係我都有留意佢啲作品嘅，同埋即係我都同自己話希望有一日佢都幫我排舞啦。跟住果然竟然公司就真係幫即係揾咗彭彭做我嘅 MV 嘅排舞，即係嘅舞蹈。点讲排嘅排舞师啦，跟住咧我就好 surprise， 因为系我都想嘅，同埋即系我会好多幻想啦，即系我会谂，佢会点样帮我排舞咧？佢会排啲咩舞蹈俾我咧？佢会点样教我咧？佢会唔会好恶噶？咁样跟住我就去咗去间 studio， 咁样佢就教我跳啦，我就觉得好。真的很舒服，还有他都很 nice， 还有他都很玩得。是啊，还有讲回今次的舞步啦，其实可能大家看即是看的时候是可能看不出有什么的分别，但 是对我来讲都是一个新的挑战，因为即是可能我之前的舞步啦，即是可能我是会觉得即是我是跳还跳，学了还学了，即是没有自己的东西在里面的。但是我就觉得即我自己都会找一些的怎么说呢，即自己都要找回自己的 style， 跟住摆回下去啦，同埋佢都即彭彭都教识我喺啲舞步入面要好注意一啲嘅小即好細好小小小嘅位置囉，即係我唔会留意嘅嘢嘅，咁而且係一样新嘅嘢去俾我學囉，所以大家都非常之細心，所以多謝彭彭同埋多謝佢哋嘅 dancers， 因为佢哋呢喺 MV 入面同埋喺排舞路即係排舞嘅时间呢都陪咗我好耐，所以辛苦晒佢哋。 咁你话其实彭彭所讲一啲细节系例如系啲咩嘅，系咪可能系讲紧哦？其实个表情管理可能系噶，其实系啲咩咧？ 系噶，包括埋表情管理啦，同埋即系好多位置，即系点讲咧？点跳舞咧系即系用个口好难讲，即系可能啲动作可能嗰一下就唔使咁大力嘅，即系可能偏细啲，跟住再啪啪咁样，你明唔明啊？ 明白，即系佢有强弱之分。 系啦系啦，因为我觉得我即系可以再好啲嘢，就系呢一个位置咁，佢都有去慢慢教我，咁我都。即系都好咯，因为除咗今次我呢一首歌，我都将来嘅可能其他嘅歌啊，或者其他嘅舞步啊，我都可以将呢一样嘢摆落去，所以我就觉得都系一个好好嘅 lesson 咯。 咁其实因为呢一首歌一路讲紧佢嗰个活泼啊、跳脱啊、个 H 条嗰样嘢咧，都真系嗰个旋律或者嗰个编曲上面有嗰种感觉。因为今次即系譬如作曲有 Tima 啦，头先讲佢填词嘅朱林都有份作曲之外、Claudia 亦都有份啦。其实呢首歌嗰时去揾嘅时候，第一就系、你会唔会都有份一齐揾啦？点话监制佢哋揾咗之后，你一听到嘅时候， 已经好中意啦， 已经好中意啦，系点咧？嗰时候开始系， 其实系一听到我就超中意， 系。 我唔知道點解，可能佢哋知道我嘅，即係我想要嘅嘢，中意啲咩，同埋咁我都相信佢哋嘅決定嘅，即係可能有時我中意，但係可能佢哋覺得出嚟個效果唔係幾好，咁我都會即係點講咧？即係我都會，雖然即係我 有啲咩唔舒服或者我唔鍾意呀，我都会同佢哋讲声，但係佢哋当然都会俾最好嘅、即係最好嘅一套俾我嘅。所以我就即係放心俾佢哋啦，因为我係嗰啲好即係我会好信任人哋，因为即係最紧要你相信人哋，佢就会点讲呢，俾翻啲好嘅嘢嚟咯。 会唔会有时其实即係可能同佢哋交流嘅时候都会讲下俾你听啊，其实我最近鍾意听啲咩歌啊，即係咁等监制话可能作曲人嘅时候又容易啲去搵一啲适合你嘅嘢咁样。 都系嘅，因为即係尤其是 team 啊监制啦，即係佢都问我啊最近听咩歌啊，或者最近你hit 咩噶？咁我都有讲，即系New Jeans 啊，即系而家系直情兴嘅嘢，同埋系即系我又中意，大家有可能都会中意嘅嘢。咁我都希望可能迟啲或者我下一首歌都唔出奇，可能会有呢啲咁嘅元素喺入面咧，所以就。系咯， 系，因为一路听你讲合作咗，譬如三首歌，咁 Tima 都好了解你系一个点样嘅歌手。咁其实睇录呢一首歌会唔会就系、是、哦，因为已经有默契啦，所以今次都几快完成啊？定话系我唔系话今次又因为试咗新嘅通，可能又要有啲时间摸索一下咁咧？ 其实你又讲得啱，系我今次呢首歌咧系试咗一个好唔同嘅 tone， 系 因为。这个tone呢是我唔点讲，我唔会经常去用，所以其实今次是都用咗多啲啲时间嘅，但是其实都唔系差好远，但是即系因为呢首歌 Y2K 还衬我嘛，我就有即系大家都可能听到中间有啲 rap， 即系有少少 rap 啦，跟住又有啲少少嘅爆啦，但是即系呢啲唱法呢我就唔敢喺大家面前唱嘅，我淨係喺屋企咁样唱嘅啫。咁我又唔夠膽喎，即係第一日去录呢一首歌嘅时候，咁我就开始俾天马监制慢慢刮，即係慢慢刮我啲嘢出嚟啦，即係因为我係嗰啲要 少少时间去 warm up， 要 warm up， 跟住我要去街住我嘅嗰种方法啦，所以系俾一日比一日好嘅，所以我就觉得系系咯，系一种新嘅挑战。因为我点讲，我又唔敢去唱，但系同时间添啊，监制又俾咗好多，即系俾咗好多嘅技巧啊、technique 啊。去教我怎样唱，所以他都很有耐性的、所以好多谢 Thank you Tim 啊， 因为听得出一些可能尾，即一句一句尾的尾音怎样处理啊，这些、就是应该你刚才一直讲的 一些细节的地方的样 的、所以这一首 Y2K 还衬我魔，大家听到整个过程是怎样啦，也都刚才讲了、即 MV 方面就有个舞啦，大家得闲咪学识下跳下咯， 很简单的、你们都可以试一下的。 你啊，同紧你讲， 我早知早知去学跳舞啊， 我早一两日拉亲， 系啊， 哎呀，加油啊，分一间，系啊，所以大家都可以睇埋呢一个嘅 M V 嘅，咁啊，今日多谢你上嚟同我哋介绍，亦都啊，希望你头先讲嘅愿望啊，真系好快成真啊， 好， 系啊， 好多谢你哋 ，thank you Yumi，thank you。Hey， 我不想避忌。Doesn't matter, I be the one, my own trendsetter. All things on my mind, Britney, do it one more time. The more you sell it, go one 要悉心打理。睇片个 ash grey， 难得这个偏执古怪审美。Gonna dress like